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初六。北京晴，4度到0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正月初五，福山擂鼓、舞龙纳福庆佳节； 全国迎来春运返程高峰，各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返程高峰大交通流道路安全畅通； 一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3。连续6个月站上50%的荣枯线，2017年经济运行有望平稳开局。 2017中国航天日历，7月左右，北斗3号探测布局全球；12月前后，嫦娥5号重启探月新征程。 新春走基层，海南3沙，国旗和太阳一起升起。 伊朗国防部长证实，伊进行了导弹试射。 以下是详细内容。 正月初五，福山擂鼓，舞龙纳福，人们逛庙会、看演出，体会着浓浓的年味儿。请听报道。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山东烟台玉皇顶庙会正月初五热闹开场，庙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为主线，为广大市民游客展开一幅色彩斑斓的胶东民俗画卷。胶东拉洋片、皮影戏、烟台剪纸、栖霞八卦鼓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纷纷拉开阵势，吸引着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腰鼓、秧歌、还有揣毛驴、大头、石盆、抽盆，都是以前俺老烟台的留下的遗产，喜气洋洋，有年味儿。 福山擂鼓表演者刘清本介绍，福山擂鼓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作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在本届庙会上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这都是必须用高跷推回去的，鼓槌长，甩开了以后取个1米多。我们鼓点祖传的，我们都传的。 在安徽还有舞龙纳福的千年传统，初五上午，在安徽安庆市宜秀区武衡乡杨亭村，金龙起舞到每一户人家门口，只见金龙时而腾空翻滚，时而穿梭嬉戏。金龙闹醒了新春，舞出了农民们的精神气。龙队里敲锣鼓的队员王润强今年80岁了，他是龙队里年龄最大的队员，是龙队的发起人之一。老人敲起锣鼓来，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在王润强老人敲击的有节奏的鼓点声中，金龙腾云起舞。谈到舞龙，老人高兴地说：“ 亲戚们，看到我们， 龙的气氛， 龙的气氛， 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 所以我们在做， 在中国不得做。” 河南郑州在五一公园广场这天举行了群众贺新春文艺演出，豫剧、曲剧、粤剧、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大家在舞台下面听得津津有味， 演得很好，深受大家欢迎。啊，说这次唱了豫剧好了很，每次过节都有啊，都有汇演。 过年呢，心情特别好，就是这种公益演出，像这经常会参加参加。 参演人员陈宝丽说，春节期间他不想闲着，大家伙高兴就好。 大家非常熟悉的朝烟宫京剧啊，蝶花颂非常漂亮，有各种形式的节目来展演给大家， 也就是让群众生活更加丰富。 昨天是春节假期第6天，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天气良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数据显示，2月1号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2740万人次，同比增长14.1%。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在我家 有那鱼，鱼太多了，好多鱼。 南下避寒、北上赏雪是今年春节国内游客的主要流向。在海南三亚，仅东三省就有超过50万游客前来避寒游。春节期间，三亚日均车流量增至38万辆次，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突破80%，各大海滩景区游人如潮。三亚游客 这儿特别暖和，海南特别舒服。 三亚那边就是呼吸都很胸口，不会那么闷了。 昨天，山东三孔景区旅游接待工作热度不减，春节前6天累计接待游客23万人次。记者在孔庙看到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各售票厅、出入口及通道人头攒动，秩序井然。游客可扫描二维码购票取票， 比较方便，付款也方便，而且有优惠，我感觉挺便捷的，挺好。 黄山旅游呈现出新特点，古民居类的民宿备受游客青睐。各地民宿在春节黄金周期间是一房难求，冰雪运动正在从北向南扩展。在位于河南登封的嵩山滑雪场，记者看到早上九点左右，服务大厅内登记办卡租装备的游客正在排长龙，而外面的雪场上已经有不少游客在冰天雪地里撒花了。很多滑雪的游客表示，春节期间体验滑雪既可以运动，又可以呼吸到郊外新鲜的空气， 感觉挺好的。一是运动了，二是就是家人可以一块儿聚一下。 在江苏宿迁三台山森林公园，六米高的娜娜鸡带着150只呆萌的鸡宝宝，喜迎每一位前来纳福迎新的游客。扶老携幼的举家出游是春节假期的一道温暖风景。 平时还是很少有机会一家人这个出来，过年了嘛。我们照这个老婆啊、小孩啊，还有那个长辈啊，一起出来逛一下，就是一种团圆喜庆的一个氛围，乐海和气，看见都是笑笑呵呵的。 春节假期进入尾声，我国公路、铁路今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同时恰逢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雨雪降温天气，各地交通部门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旅客返程旅途安全。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从昨天上午10点起，京哈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出现持续增加。安徽蚌埠市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刘健介绍，由于车辆拥堵较大，放行后交警启动了间断放行。 我们开启这个显示屏，提示过往的车辆，让他们就近下道，或者是进服务区休息。在返程高峰的时候，驾驶员朋友们谨慎驾驶，拉大车距。 受雨雪天气影响的还有河南部分地区。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宣传科科长李春香， 雨雪比较大的周口地区和南阳地区，许昌、平顶山、鲁山、漯河进行了停班，旅客出行呢要提前拨打96269电话咨询一下最新班次的一个变更情况。 河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河南北部、西部大雪转小雪，其他地区转雨夹雪。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民警杨军正， 采取间断放行、警车带道、限速等多种措施保存，同时呢，在路面上及时的撒圆圈，确保大家在返程的时候行车平安。 铁路方面，从今天开始，各地将迎来节后旅客返程高峰，预计将持续至2月7日。山东、江西、江苏等地纷纷增开多趟旅客列车应对返程高峰。济南火车站从昨天开始，济南口就已排起长龙，开往北京、上海、长沙、深圳方向的车票已基本售罄。为应对客流高峰，济南铁路局针对北京、上海、西安等返程热门方向，通过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增加客座席位10000多个。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雨雪天气增多，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转差，广大旅客要根据天气情况选择好交通工具，平安返程。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数据，2017年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3%，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站上50%的荣枯线，延续平稳扩张态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3.1%，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2.8%，回落0.4个百分点。两个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53%左右的相对较高水平，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从外部来看，新出口订单指数上升，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达到5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生产指数回落主要表现在小企业和高耗能行业，大中型企业生产活动依然活跃。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没有受到春节因素影响，不降反升。而新订单指数的回落主要是受到了国内春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反映供需变化的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向好发展态势，反映出当前供需基本面良好，增长态势均衡，企业预期良好，节前备货积极。 一月份的这个企业的预期指数是58.5，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指数了，不仅仅比去年同期高，也比上月环比也是回升的，所以说整个企业对未来的 生产经营的环境还是表现了一个积极的这种发展态势。企业在采购量的指数也好，进口也好等等，这些指数都反映出来是回升的。 值得关注的是，从调查结果看，本月仍有超四成企业反映资金紧张和市场需求不足，降低融资成本和扩大有效需求依然是巩固实体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因素。同时，受春节长假企业员工集中返乡的影响，反映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供应不足的企业比例有所上升。一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来说，新订单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稳定在51%以上。蔡进说，综合来看，今年非制造业经济活动有望整体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稳健较快发展态势。 尤其是服务业的回升，是一月份的非制造业的运行过程中间来讲的话，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批发业的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的环比都是上升的。所以说这些的话都反映出来，节后的经济运行仍然有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基础。 2017中国航天日历，四月天舟一号将完成太空加油，七月左右北斗三号探测布局全球，12月前后嫦娥五号重启探月新征程。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四月，天舟一号实现太空加油。 天舟一号是全密封货运飞船，起飞质量13吨，物资运输能力6吨，采用两舱构型，能够将5吨的货物运送到太空。这次任务将验证推进器在轨补加技术，为未来我国空间站的建设搭桥铺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表示， 天舟一号主要承担为空间站运送一些消耗物品，航天员的消耗品啊、吃的用的、推进器、一些维修设备、维修器材和一些试验载荷设备，并且呢下行销毁一些空间的站的废弃物。 就在一月，天舟一号通过出厂评审，这就意味着天舟一号就这样华丽丽的出生了。 七月左右，北斗三号探测布局全球。 北斗三号系统采取了星间传输、地基传输功能一体化的设计，实现了高轨、低轨卫星以及地面站的链路互通，最终将做到覆盖全球，也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完成35颗北斗卫星的组网。今年七月左右，它将进行首次发射，实施数次一箭双星发射。今年年内一共计划发射6到8颗卫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师李祖红说：“ 我们就要发展一个全球的卫星导航系统。”也就是为全球的用户无偿地提供导航定位信号，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实现导航定位系统。 12月前后，嫦娥五号重启探月新征程。 嫦娥五号8.2吨，包括轨道器、返回器、上升器和着陆器四部分，承担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最后一步任务。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个自主掌握月球探测返回技术的国家。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张武说：“12月前后，它将由我国目前推力最大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护送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启程。 嫦娥五号的任务目标的话呢，就是要在月球指定的这个区域进行着陆，采集2公斤的这个月球样品，并且呢携带月球样品安全的返回地球。”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陕西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换届中对提名人选进行6闭合，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央广记者刘涛报道。 近日，随着铜川市印台区两会闭幕，该市所有区县的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式结束。与以往不同，此次换届中，市委对可能进入提名人选的干部增加了6闭合要求，也就是核实资格条件、职数配备、有关事项、举报反映、干部档案、廉政鉴定6个方面，6闭合过关后才能上会研究。铜川市委组织部党政干部科科长刘鹏说， 6合过后，全市共有1名干部因档案审核问题被调整岗位，有4名干部因举报反映被暂缓任用，有2名干部在部会研究时因意见不集中被暂缓任用。 和铜川一样，陕西所有市县乡在换届工作启动时都对换届提名人选进行了6闭合，其中134人因6闭合不过关暂缓任用。陕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翟四虎表示， 6闭合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要求，这就像征兵体检一样，要先体检后入，真正把好的干部选上来，把有问题的干部当下去。 请听特写海南三沙，国旗和太阳一起升起，采自央广记者孙崇峰。 这里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海南省三沙市的市政府广场，现在是早上7:14，国旗台上随着武警抛旗手有力的抛洒，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随着音乐的节奏伴着朝阳缓缓升起。记者现场采访了升旗手黄斌和抛旗手林行雄。 因为这个升旗它是用手拉这个绳子，所以说每一次都要掌握好这个节奏，从国歌开始一直到它结束，因为保证它音乐结束的时候它能升到它的最顶端。 怎么样才能做到每秒不差？ 可以说是熟能生巧吧，因为练得多了，所以说自己心里边就会有底一些。 作为一个抛旗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听着这个国歌的高音把这个旗抛出去，第二点就是辨别这个风向，顺着它这个风向把这个旗展现出去，不至于把这个国旗缠在这个绳子上。 武警三沙中队排长苏秀荣： 我觉得这国旗啊，就是象征着我们国家对南海领土的这个主权，就是在永兴岛这边这个天气高温高热，而且这个风特别大，对我们国旗的损耗特别的严重，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要换一面新的国旗。 北京来三沙旅游的游客商桑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这儿看升旗有什么不一样吗？感觉 其实很久就想到这儿来看看，到这儿来呢就是感受一下这个中国主权的荣耀。你看我激动的都有点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激动。守护祖国的南疆，守护祖国的南大门，每天坚持在这里升旗的人是最可爱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 我国重要蔬菜集散地山东寿光春节后恢复交易。央广记者柴恩东、山东台记者姜文超、潍坊台记者冯传春凌晨探访蔬菜物流园，节后蔬菜价格相比节前波动不大，请听报道。 凌晨2点，室外天寒地冻，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却是来来往往的蔬菜运输车辆川流不息。五个交易大厅里，南来北往的蔬菜装卸过磅，一片繁忙。 多少钱？大葱。 大葱1.8，大蒜7毛6毛。 昨天呢？ 昨天1.6、1.7。 在3号交易大厅，来自大连的蔬菜采购商吕正玲正在跟销售商砍价。他准备收购大葱、有机菜花和荷兰豆等十几个品种，总共4万斤的蔬菜。 价位倒不高，这有机花每年都3块多，现在这有机花现在1块1.1。 跟往年春节期间这个菜价明显的有低吗？ 低。低很多，低很多，得低一半。 物流园蔬菜经营管理部外部菜经理高金柱说，春节前他们就与上海、宁波、广州等大户进行了沟通，目前交易量超过了2000万公斤，比平时还充足，这让节后正月里的菜价不升反降。 我们的外省菜主要来自于海南、福建、广州、深圳、上海、云南等省，多销往到东三省及多山东半岛之内。外省菜的量占到我们整个交易量的65%-70%。价格的话，今年比去年同期低40%-50%左右。春节前和春节后的价格波动不是很大。 蔬菜因为有较强的保鲜需求，所以寿光对节后的蔬菜交易效率也做了保障措施。 我们的交易时间有白天交易，改为着全天交易。我们安排专人疏导交通，引导交易车辆顺畅有序的过磅，缩短交易时间。 在河北省衡水市，村村建立起红白理事会，统一管理全村的婚丧嫁娶。培养起节约和谐的良好新风气。央广记者王志勇、明慧、王志达报道。 农历腊月21，河北省武强县大刘庄乡窦村的杨连娟家里，一场简单却不失热闹的婚礼正在举行。婚宴上前来吃席的乡亲们看到的不是以往7冷8热4扣碗的排场，而是12道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杨连娟说，这些家常菜都是村里的流动大锅台做的。 咱们就专门是这个，等于是相当于红白理事会来这给是结婚的做这个菜是吧？ 对。 买菜做饭由流动大锅台负责，餐具桌椅由村里免费提供，提前预约需要办几桌席就准备多少东西。在这里，村民每办一次红白事都是实实在在的私人定制。村支书乔明月告诉记者，这几年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越来越受欢迎。老乡们都愿意把家里婚丧嫁娶的事儿交给村里，喜事越办越喜庆，婚宴却是越办越简单，而乡亲们也并不觉得寒碜。 正在给儿子办婚礼的杨连军对此有切身感受，那就是既省钱又省力。 你原来得省个七八千的了，原来那时候都是倒操倒碗，在这村人都通关了，花销都小得了吧。 窦村的流动大锅台是衡水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节俭风尚的一个缩影。从2014年至今，衡水市4,995个村庄都逐步建立健全了红白理事会，制定了红白市的村规民约。衡水市文明办副主任宋志勤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反正几乎万千同意，就是从2014年以来，我们起码就是说，通过红白理事会这全市的，一共办了10,000多次吧，就是说能节省上亿。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北京城市副中心实现高速公路纯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全覆盖。兰州出台新规，人行道违规停放机动车或被追究刑事责任。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将不会参加下届韩国总统选举。请听报道。 正在建设中的北京行政副中心通州区目前已经实现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全覆盖，高速公路充电站的充电桩均采用最高120千瓦快充技术，充电能力更强，最大充电效率比普通快充桩提高了近1倍，充电时间也大幅缩短，仅需要30到50分钟就可以完成普通电动乘用车的电量补给。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主任石景坚：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结合我们城市啊，比如说这交通的枢纽啊，大型的商场啊，我们还根据充电桩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我们还会进一步规划布局，进行一充电桩的一个加密，能够进一步满足我们居民对充电的需要。 央广记者刘天思北京报道。 兰州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公室主任钟明云介绍，此次取消兰州市4个主要城区人行道上的停车位，是为了还路于人。 行人的路权是永远优先于车辆的通行权的，现在在市区车辆把人行道堵得让人没处走，就容不乱现象比较严重。 对于此前已经公开拍卖的设置在部分人行道的公共停车场，将全部撤回。 现在拍卖出去到期的我们已经收回撤除了，没有到期的只有10来家，到期以后就相继撤除。 钟明云表示，暂时不会再考虑在人行道设置停车位，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一律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央广记者焦健，兰州台记者魏怡，兰州报道。 潘基文于今年1月1号结束10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并在1月12号返回韩国。韩国政坛陷入总统亲信干政事件之后，民众对于尽快举行大选的呼声强烈，潘基文也一直被认为是竞选下届韩国总统的热门人选。但本月1号，潘基文在韩国国会举行记者会表示，放弃实现政治变革和国家和谐的决心，不参加下届韩国总统竞选。 我决定放弃意图改变韩国政治的想法，放弃意图领导国家统一的想法。我也会强烈批评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我希望人民能够理解我。 潘基文表示，在各种虚假报道近乎毁灭人格的污蔑中，纯粹的爱国之心和抱负荡然无存，给他本人和家人及其供职10年的联合国的名誉留下了巨大创伤。央广记者韩萌北京报道。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昨天说，不会放弃搜救沙巴州沉船事件6名失踪者，敦促马方继续加强搜救行动，做好获救游客的医治工作，彻查沉船事件原因。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海事执法局局长阿奇兹昨天表示，沉船事故已经过去5天，但我们仍然希望奇迹能够发生。马方没有结束搜救的时间表，事关重大，我们将继续全力搜救，今天搜救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日前透露，部署在该中心的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每天在线任务量已超1400个，处于饱和运行状态，这是欧美国家级超算中心都很难达到的一个业务规模。 青岛崂山国家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日前正式获批12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这是全国首个虚拟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正月初五又称破五，我国许多地方都有迎接财神的传统习俗，家家户户放鞭鸣炮，敲锣打鼓，祈愿新的一年添财添福。 新华网客户端的文章表示，迎财神是向往美好生活的民俗之一，但切记千万别拜错了财神，谋对财路至关重要。 央广网的评论认为，取财之道承在劳动，重在守正，贵在利人。 春节是亲人团聚，天真烂漫的孩子给人们带来欢声笑语，但一些恶趣味逗弄孩子的行为也不时出现，例如拿出一根棒棒糖在孩子眼前晃，说管你爸爸叫叔叔，这个就给你。 法制网的观点认为，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要教会孩子如何与人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新华网的文章则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人需要换位思考，转变观念，与孩子逗趣时要以让孩子学到知识、健康成长为出发点。 一些学校尝试给学生布置一些创新性寒假作业，用镜头记录下年味儿。有媒体报道，有的养老院一天要集中接待大批学生，假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队的上门服务，把老人叠好的被子拆了又叠，再和老人们一起拍照。 人民网客户端一篇文章则感叹，创新寒假作业被应付成了常态，改革寒假作业布置初衷挺好，但这里给学生减负增效还有可为的空间。 光明时评认为，假期里能做的事情非常多，不要觉得只有完成作业才是学习，不要让假期成为另一个学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近期进行了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还对阿联酋和沙特船只实施攻击，这些行为破坏了中东地区局势稳定。弗林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反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多项协议，称这些协议软弱且没有效果。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昨天证实，伊朗军方最近进行了导弹试射。他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施的，是伊朗军事防御措施的一部分。导弹试射并不违反伊朗核协议精神，伊朗相关计划和决定不会受到任何国家左右。 经过两天辩论，英国议会下院昨晚投票决定支持政府提交的脱欧法案，授权首相启动脱欧程序，这意味着英国向正式开始脱欧又迈进一步。按程序，脱欧法案要最终具备法律效力，还需经下院委员会提出修正案，并在未来几周由上院表决通过。 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昨天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通过一项声明，呼吁乌冲突双方严格遵守停火机制。乌克兰政府军与民间武装自1月29号起在乌东部地区发生暴力冲突，已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13人死亡。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昨天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5%至0.75%的水平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伊朗试射导弹，美国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是伊核安全协议受到挑战，还是另有意图？ 解码中国核电站第一篇应急双保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郑兰，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给您拜年，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徐工，徐工，祝您成功。